爱，梦想未来爱，都连着四海，通向未来。 朋友，我会 OK 平安。

我等待呀到如今夜幽深月幽明，只能怀抱几弦琴，为什么他要断？